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呢35%。那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呢风力不大，能见度呢较好，适宜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畅通。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周二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呢是来自大搜家的郑鑫，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同样来自大搜家朱小晨，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公众号呢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节目呢也是从前一阵子开始啊，也是算是给大家冬天的一个福利啊，只要大家有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这样不限于周六了，平常的时候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的发送过来，一定要把您的这个手机号，然后呢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啊一起发送过来，这样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律师朋友给大家来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朋友来进行咨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跟法律这个律师来咨询的话，其实人家是按一小时收费的嘛，挺高的， 收费比较高。 对，所以呢我们也算给大家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您有房产的一些法律问题哈，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一起呢留下来，然后我们的律师朋友呢会给您来打电话的。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这种类似有问有答这种形式啊。大家有什么房产问题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呢目前呢是只做于我们听众朋友互动来用啊，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但是呢每天节目当中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吧，只要你有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了就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想问一下说，如果婚前一个人购买了这个共有的产权房，但是结婚对象呢有一套商品房，那俩人结婚之后这个共有产权房要不要退出呢？ 这问题其实挺复杂的，主要我重复一下，就是说两个人想结婚，一个人呢想买共有产权房，另外一个人他有一套商品房，那怎么解决是这样的，共有产权房的住房家庭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住房，那如果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你可以选择将这套商品房卖出，保留共有产权房，或者退出共有产权房，然后那个保留这套商品房。那同样呢，就是说，如果个人啊，拥有一套共有产权房， 又买了一套或者继承了一套或者是受赠了一套房其他住房，那他的固有产权房的产额产权份额应该就退出了，由那个代持机构去回购了，是这样的。 对，就是大家记住，就固有产权房在家庭里只能有一套住房，那我们不管是发生了比如你购买还有刚才小陈说的是继承还有等等诸如此类的，那只能选择一个。 嗯，对的，反正就是共有产权大家知道只能有一套啊。 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朝向一个问题，说如果要在朝东的房子和朝西的房子之间选择，说哪个更好一点。以前呢我知道很多老人觉得说朝东边比朝西边好，因为有西晒。 嗯， 然后呢而且那个觉得说以前是平房嘛，可能朝东边的感觉会更舒服一点啊，可能现在住楼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我不知道高燕和小陈喜欢什么，就是我本人还是比较喜欢朝西的房子，因为朝东的房子太阳尤其夏天会比较早，影响早上的睡眠。 对对对， 还是看个人喜欢。 嗯，我也是个人比较喜欢朝西的房子，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的西晒啊。 对， 因为可能现在和以前的这种平房不太一样。那而且呢这个西边下午毕竟活动的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是有老人啊什么的。 对， 那下午的活动时间长的话，那一直都有阳光还是挺好的， 冬天比较舒服一些。 对，东边呢可能早上阳光比较充足，但是可能到不了中午就没了。 对， 当然这还得看这个房子的这个坐楼的位置，比如说有的房子我知道比如楼层矮，然后虽然是朝西或朝南的房子， 对对对， 但是也没有阳光， 就是对 遮挡了。 对，尤其这几天放假，然后我就早上和晚上看了看我们家周边的楼层比较高的，几乎在十点的时候，然后是有的房子因为就是前后遮挡，十层以下的房子都是没有 阳光的。 对对对 对。所以以后还是买高层吧。 是是是， 高层更加舒服一点。当然如果比如说前面没有遮挡倒是我们无所谓了。 对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朋友的问题，说现在请问这个天津的这个购房资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天津现在是这样的，本地户籍是家庭限购两套，单身限购一套。非本地户籍呢，家庭限购一套，单身也限购一套。但是呢还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需要提供连续3年或者是缴纳2年以上的社保或个税证明。现在天津反正政策也算比较严吧。 非本地的这个户籍可能就更严了。 是， 对。 而且还得有这个纳税什么的，就这个其实是在各地如果有纳税的话真的是挺限制 是的 买房的。 有纳税的话就说明你必须在本地你要工作至少2年或3年这样。 对的。第四个问题啊，这边朋友问到说想咨询一下北京在读的这个博士能不能买房。 北京市对咱们这个在读的博士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它是如果你取得了这样博士后的这样的一个学历，然后你购房的资格同北京户籍的京籍家庭一样，但是户口呢是否能迁到这个咱们这个房子所在地啊，需要一定的条件，每个学校可能都不一样。博士后的户口在科研流动站认定购房资质跟北京家庭咱们的经济是一样的，单身家庭能购买一套住宅，已婚的能购买两套。现在是这样的。 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都可以来问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现场的给大家来解答。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过来哈，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给大家这个让我们的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啊。好，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说名下两套房其中有一套商住，那还有资格来去购买就是资质来购房吗？北京户口。 他北京的已婚家庭只能拥有两套住房，那单身家庭他是个人的话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如果是他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要是单身的话就是不能购买了，然后如果是已婚的话现在还可以购买一套，那就是但是首付就算二套了，二套的话现在要基本在80%以上。 就是说这个商业的这种立项的房子是不算在这个限购这个名单里面吗？ 对，商业它是不计那个套数的，也就是说它不在什么首套二套这种限制购房的这个名单之中。 就是它现在因为有两套房，有一套商住的，你说还有一套资格，如果是一个北京户口的话。 对。但是如果他是单身的话，就没有再有资格再买第二套了，因为咱们北京的现行的政策是单身只能买一套。 但是他这个商业的这种立项的也算这一套当中吗？ 不算。 那为什么他不能再买了呢？ 他是因为他名下有两套房了，其中一套是商住了呀。 就是如果他要是只有一套商住的话，那他还是可以再买的。 那是可以买的。 可以的。好的。那另外一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请问这个还清了公积金二套房置换的话，还能用公积金来贷款吗？ 他是这样的，他还清了公积金，我就自动认为他在北京有一套公积金买的房子了。那如果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话，还是按二套的政策来算的。那贷款金额上限就80万，最长贷款那个25年。前提啊，如果他在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话，肯定要在在京缴存12个月以上，开户满1年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不想公积金贷款了，想商业贷款的话，银行肯定会是以二套的贷款政策来认定的。那二套的贷款政策呢，就是说首付比例超过60%，二套非住宅呢，如果是非住宅的话啊，不是非普宅，非普宅的话是80%。 就是说反正如果您想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资格，我觉得可以让你们楼下中介给您算一算。 可以。 而且他可以去查一下，很方便的。然后查一下，包括比如说您能贷多长时间，根据您的一些具体情况，上次我记得说过啊，是不是上限，然后或者说那个就是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没还清什么的，他那都能查得非常的清楚。 是的， 对。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您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再看一个下面的问题，说请问啊，一个家庭如果老公是经济，老婆是非经济，那么可以按照经济家庭来审核，还是说按照非经济家庭来审核呢？ 这是可以按照经济家庭来审核的，因为男方是经济，那以男方作为主申请人的话，就是按照经济来进行审核参加标准这核验的。 那如果比如说以老婆为主申请人呢，那就是非经济。 对。 还是刚才那句话，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主申请人。 就是看谁以谁为主了。 对， 是吧？ 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比如说贷款一个人可以的话啊，就是尽量还是就一个人贷。 是。 要不然那个人他也其实也会占名额。 是。 对。好吧，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问到说，首付150万，有公积金，工作地点是在二环内，说能在城里买房吗？ 他这个工作地点在二环，那城里所说城里我们就理解为是二三环附近，那可能是现在像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三环呀，二环东边的话，还是有一些小户型的那个房子，居室在37到45平米之间，总价在270到350万之间是可以的。然后这种小户型它一般都是那种老房子，那可以首付150万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公积金，大概在37平米左右的小户型，这样，现在还是有一些这样的房子可以选择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选择这种户型的时候啊，就是可能需要好好的看一下。 对， 因为我之前啊也是经常也上咱节目嘛，经常上一些各种这种这种 APP 上去看各种房子啊，我发现其实有一些这种40平米的这种小房子啊，以下的房子，它的那个格局挺好的，它那个格局，比如说一进来可能是一个类似那种怎么说呢，就是 开间， 它有时候也不算开间，它好像就是有一进来的时候是厨房，然后呢它可能厨房是打开的，然后那边有一厕所，旁边呢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个一居室似的那种，然后但是这个一居室呢其实还挺大的，因为就一居嘛，它没有什么厅，然后我就见这种房子就觉得特别好，就这种房子呢它其实可以把这个整个一居隔成两个，就变成小两居。我觉得40平米的小两居其实还挺经济实用的。 比较适合单身公寓，或者说您如果着急想落户的话，可以买这样的房子。 对，一般像买有这种，比如小户型的房子，我说改成这种，有的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在一些学区房。 对， 然后呢，就是可以去这个去住嘛。因为如果一居的话，带个孩子其实有点小。 对。 但是虽然说每个房间小一点，但是有两居的这种功能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要买这种房子得像高燕这样具有 想象力，然后对这个房子充满了憧憬，可以进行一些改造。 就是、对，你看，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得找那种好改动的。 对对对， 嗯，那种好改动的就会比较好。还有，如果在二环里面工作的话，我倒是觉得不一定非得在二环啊，或者是这种地方买。 嗯， 像远一点的五环边上。或者有一些，比如尤其东边，之前也说过，有些像长营啊，这个管庄啊，那一片其实有很多这种小户型，然后这种小户还不贵， 嗯， 然后整个下来150万我觉得差不多。 那边要是坐地铁六号线， 很方便， 上班也还可以， 对对对，也很方便，所以也可以往外看一看啊，不用局限于这个二环里面。 对对对。 啊，再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说想请问啊，这个推荐城区首付450到500万，总价8万以内的，不要老破小，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吧。 嗯，这个范围就比较广了呀。首先它是城内，然后不要老破小，那肯定就是楼龄比较新一点的。 嗯， 然后你如果这样的房子，肯定得顺带着点有教育的吧。所以说那个，比如北二环啊、德胜片区这块就比较适合它，像西里一带那边都是2000年以后，2003年、04年那会儿建的房子，也算次新房。那个小区也比较安静，旁边也有这个积水潭。 西里是在哪儿啊？ 就是 德胜学区 的 啊， 对，德胜， 然后有新街口地铁、2号线的积水潭都在附近，比较方便。嗯，这个价位的话，选择还是挺多的。 嗯，而且我真的觉得，如果能在2号线周边居住的话，还是挺好的。 是 二号线，你看什么时候 人都很少， 对对对，人都特少，然后还都有座儿。 是， 我觉得2号线还是挺舒服的一趟地铁线啊。嗯、真的，北京其他地铁线没有再像2号线这么舒服的了。 现在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在看那个三环边上这10号线会比较挤。嗯、未来的时候，随着北京不断的发展，它可能也跟2号线是一样了。嗯、然后人口啊，可能包括就是 北京 周边 了，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二号线现在如果有一些这种次新房，而且价格800万以内，真的不算贵了，对，在北京 是， 所以你在那边去找一找还是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嗯，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现在这个燕郊呢还是处在这种限购的状态，外地人在燕郊购房需要连续3年缴纳这个三河市含燕郊的这个3年纳税或者是社保才能有资格购买，对吧？ 对、是现在燕郊的房价基本上是在2万左右均价啊。 嗯， 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燕郊限购，就是随着这个市场啊，它也是没有放松。那在燕郊呢，就是说我们主要是包含了三河市，包括了那个燕郊、大厂、香河、古安、永清，那再往那个东阳，还有就是廊坊，主要包括了广阳、安次、廊坊开发区。那、这些地方呢，他们的限购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地方的限购啊，因为好多人还是不知道。之前有人传就说燕郊限购放松了，其实并没有这样。 嗯， 那现在限购的政策是说，本地户籍的拥有2套或者以上的以上住房的，已经不让你买了，暂停当地买房了。非本地户籍呢，家庭限购1套，但是有一前提，需要提供当地3年或者以上的社保证明或者纳税证明。所以您呢，如果没在燕郊工作，或者说您是不是燕郊本地的人，您就别想在燕郊买房了，就是这样一个政策。 嗯，然后这个说到这个燕郊哈，这边还有朋友说到涿州哈，比如说这个、我们这边公众号有朋友说2013年他就买了这个涿州的房子、那会儿才3-4千哈、说就觉得涿州现在的商业繁华地段离北京可能海淀开车走京港高速才40多分钟，说他觉得真挺不错的，三甲医院好几个，商业区、娱乐场所、消费什么比北京还便宜啊、 对，那是挺好的，而且价格 那会儿挺值的， 对 呀、 啊，对 对， 这个可能就是说在涿州当地居住住习惯了。如果说真是说在咱们北京南城这边上班，然后天天去涿州往返，还是有点远。 是，现在其他的一些地方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也基本上都是这种限购政策。 对 对，现在是限购几乎包围了咱们环周边的区域，所以您如果在京周边买房，首先必须得先看看自己到底社保在哪儿。如果您社保就在北京、那肯定是现在是还不能买的状态。 那有些朋友说，如果说就可以周边可以买一套的话，那哪些地方？刚才您看咱说这么多哈，比如说大厂啊、香河、固安、永清，包括涿州、霸州什么的，廊坊哈、燕郊啊，哪些地方你们觉得相对来说更加好一点？ 这看个人吧，不做这些引导性的推荐。但是我个人呢，其实我挺喜欢崇礼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滑雪。然后崇礼2022年冬奥会嘛，肯定也会带来一些机会跟发展。当地的以后它就是往那种世界级的冰雪小镇那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至少在2022年冬奥会之前，它的发展空间还是挺大的。如果您真的喜欢滑雪这些冰上运动，或者是夏天作为一个度假房来说，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自助兼顾咱们以后的一个有一个投资属性吧。 对，崇礼的那边呢，就是有一个冬奥会的题材，那包括张家口附近都是环境，就是我们说那个空气会比北京好一些。那我们往东呢，看那个燕郊香河，它都是根据北京的这个城市副中心这个发展题材来起来的，包括香河和燕郊这样的地方，它离通州都是比较近。如果是南边工作的朋友，其实你可以考虑包括高碑店附近，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雄安附近，因为在那个渝法第二机场起来以后，那这个附近都是受第二机场辐射，这边的话未来的话也是跟机场比较近，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对荆州边这三大块区域大家都可以看看。 嗯，好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来问问题啊，也是关于这个置换的一个事儿哈。有位朋友公众号小叮当说，我是52年出生的老北京呢，50年后的老太太啊，06年因为这宣武啊这种拆迁啊住了天通苑了，那现在呢想卖一买一，然后呢奔劲松。想离孩子近一点，说请问一下，如果买朋友推荐的那种呢，就是90年前后建的呢，楼龄会新一点，但是两家的直线距离呢为公交车大概一公里左右，说这样算不算远？ 这 公交车一公里是吧， 就是一站地，估计差不多就一站地吧。 如果是老年人想跟孩子挨着的话，确实这个距离啊我觉得不是很近了，因为老年人现在出行他是50年是吧， 53年 52年出生， 52年 是女性是吗？那可能他不太会开车，而且在劲松那边的话，我们交通呢除了公交车的话只能步行。我们说就是老人和孩子一般是一碗汤的距离嘛，就是我走到孩子的房间，那就走到孩子的家里，然后我的汤还没有凉还是热的，那这种可能在步行10分钟左右是一个极限。 一个小区或者是相邻的两个小区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可能就是一个路口一个红绿灯左右的距离是老年人的极限了，步行左右。 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公里挺远的，你想还得下楼等公交车，还得坐上公交车在那个然后下公交车，对， 是 真的挺远的。 对，我们现在看这个可能这个物理距离它不是特别远，但是实际上住上以后我们就觉得可能就老年人要出来都特别不方便，基本上都是孩子还是那种状态，就是每周末去看老人了。老人出来去孩子家这种距离对于老年人是来说不太方便。 所以还是要最好再选近一点的， 对对对， 一个小区里面最好的哈。 对， 然后当然另外这个满五为一和满两年的这个税费的这种区别，这个其实满两年那个税还挺高的呢，是吧？最起码得十几万的税呢， 是吧 都 看他那个总价，也基本上是满五为一的话是好像是少了一个契税，我记得是 啊，就没有，其实就没有什么税， 对对对， 没有什么税，很少了， 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也没关系，主要是还看他整个卖的这个价格，因为有的人他知道自己可能不满五，那可能他就会把那个整个的这个总价稍微低一点，然后再加上那个满两年的那个税呢，可能和那个满五为一的差不多。 是他一般的话，自己比如说是他满二为一或者是不为一的这种状态下，他的价格会比同楼的房子大概低上10-20万。 对，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如果比如说这个满两年的那个税费，然后 加上之后这个有可能会比那个还要低一点， 嗯， 但是也有可能会高啊，所以要看总价。 对， 啊， 看总价 这个倒没关系，因为反正税嘛现在一般都转嫁给买方身上了， 是是是， 不管怎么都得年初啊。 对， 但是就看一个总价就可以了，嗯，啊，行，大家如果有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那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房产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啊也是一起的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要请专业的这个律师呢可以给您打电话，嗯，另外有朋友想问到这个周边啊，因为可能从这几年大家可能去其他城市买房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嗯， 这边有朋友问到这个秦皇岛，说那边的房子到底怎么样，值不值得去购买啊。 秦皇岛的话有我们买周边的情况一般是两种，第一是我们真的有需求，那比如说是像秦皇岛，嗯，它我理解它可能是需要是纯投资这种出手，那附近是不是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在，那还有就是说你去的是究竟是什么目的，如果就是自己对海就这种海边度假也没有什么兴趣，然后那儿还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比如说有的到秦皇岛买房是几个朋友一起， 嗯， 那我们这样就有动力往那边走了，就可能平时休闲度假走咱们去那边玩玩，然后你要一个人又看又就是又没有朋友亲戚朋友在那边，然后自己呢对那边也不经常去的话，还是不建议买秦皇岛。就是这种现在秦皇岛的房子也不是特别便宜， 嗯， 而且未来呢秦皇岛它也没有特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大的城市开发计划和题材，那可能我们就靠着这个时间来去坐等升值，这样的话他是想纯投资的话，这样的朋友就不建议他去在秦皇岛置业了。 嗯，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现在大家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以后又可以自己住， 嗯， 然后又有这种升值空间的一些地方呢？ 像就是离开北京的话，我们看的现在比较就是第一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第一是海边这种，比如说海南呀，或者是，嗯，我看个人喜欢，真的是看个人喜欢，比如青岛也不错， 嗯， 它是在海边而且空气环境比较好，这就属于我个人就推荐大家了。还有就是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北京周边几个，包括小陈说的崇礼啊，然后或者是在京南的一些地方，未来我们有第二机场，或者是雄安附近的房子，大家就是因为未来可能有很多包括央企去搬到雄安，那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单位里工作，那不妨先过去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房子，这样现在的价格和未来几年的价格肯定会不一样的。 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要看您的目的性。 对， 对吧，就是可能现在因为毕竟周边的朋友都是在怎么说都是让大家这个觉得这个其他城市去， 嗯， 去置业呀或者怎样的，然后你就跟风去，其实不对啊， 对， 还是要看您的目的性。 就是我们纯投资的话，就比如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怎么说一个退路，就是我刚才说的退路是其实是包含在里头，比如说你跟朋友或者跟亲戚一起买，到最后这如果房子升值的预期没你这么高的话， 嗯， 那你和朋友和亲戚可以在那边就当自己的一个休闲度假娱乐场所了， 嗯， 这样你的房子买的至少是不亏的。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预期打底的话，那对这房子有了底儿，我们就不会天天对着这个房子着急生气了。 没错啊，嗯，所以就是看您要选择什么。 是， 如果比如想选择空气的，那您可以去找一些空气好的地方， 对， 嗯， 是吧？你要选择海边，你找海边的地方。 嗯， 但是如果说自己也没啥，就是也不知道喜欢什么，我觉得北京还是挺好的。 现在北京还有一种就是养老的房子， 嗯， 如果家里就是有老人哈，其实也都可以考虑，或者说自己孩子未来还小，未来可以上学，那其实考虑的方面都很多的。 对对对， 嗯，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即将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啊，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那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呢风力不大，能见度比较好，适宜交通出行。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畅通。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直接在公众号上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加微的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现在目前的公众号呢是只作为咱们节目当中和听众互动来用哈，目前没有其他的内容，以后我们会逐渐的去增加。另外呢，这个大家如果有这种法律的一些问题哈，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一起留存下来，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听众的福利吧。啊，我们的律师朋友呢会给您打电话啊，这样的话您也可以免费的向我们律师朋友来进行咨询。我们节目呢是每天的下午2:30到3:30啊，都是我们直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有我们的重播时段，大家如果说下午没有听到的话呢，也可以听一下我们重播时间的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算是这个问题的房产问题的集锦啊，大家呢有什么样的疑问再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请来的还是来自大搜家的两位，一位的是郑鑫，一位是朱小晨，两位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好。 好吧，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安居快讯，之后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在2017年的最后的三个月呢，中国房地产市场罕见的迎来了一轮密集的政策信号。从中共十九大报告到年末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场高层会议呢，连续对房地产市场定调。一方面，新的住房制度轮廓逐渐的清晰，与之相配套的长效机制建设也是开始提速。另外一方面呢，如何来应对短期市场波动也有了明确的指导思路。那前行方向已定，即将到来的2018年的楼市将会出现怎样的一些变化？目前呢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透露出了一些玄机，我有两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从这个三场的会议可以看出，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保持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控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那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调控指标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的市场危机。其实针对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的要求的各类需求，就是实行差别化调控政策，还有是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我们在满足首套刚需这点，我们可以特别明确的感受到市场有两条线已经出来了，一条就是我们的共有产权，然后一条就是租房市场。我们把已经刚需的这部分人群从住宅商品化房，然后让他们慢慢转移到这个政策保障房和我们的租房市场来。那在改善的支持改善需求呢，就是现在的改善市场，可能我们觉得改善是被这个暂时的停留在这个购房门外嘛，那等到我们的市场冷却下来，是一步步引导我们有效的，然后再进入这些市场，然后进行有需求的置换。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来说呢，是明确的说明了未来的政策呢可能会在刚需和改善需求这个终端呢出现了一定的微调。 我觉得啊，就是可能我们住在这个北京哈，然后时刻要关注着我们这个 政策， 对对对，政策的一些走向、 对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今年呢可能仍然会有很多的这个利民的一些这种房产的这种消息出来。 对，像咱们共有产权房、集体租赁性住房全都是咱们利民的政策，那刚需可能不用太着急，等等共有产权房明年肯定会有大批量的共有产权房入市。 对，而且这个我现在其实真的挺期待，就是去年大家呼声很高的就是这个 房产税， 租房的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因为确确实实真的，如果你能解决这种租房的一些政策呀，包括一些规范化呀，那我相信整个这个市场会很好的合理的这种运行下去。因为很多人其实对于现在的房价来说，就算可能说句什么话，就是最算是咱们现在这个就政府稳定了这种房价，但是现在目前的这种房价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高不可攀的嘛， 对， 还是很高的嘛， 对。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能有这种大力的这种租房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台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非常欢迎的。 对 对， 我们现在的租房市场其实长期处于我们可以理解成处于一种蛮荒状态，因为中国人本身就不太能接受租房这个事情。他长期以来就是说希望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不像国外人呢，我可以背着一个包，然后去搬在哪儿工作呢，就在哪儿租房。住的这个属性其实和房子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但在中国人这个根深蒂固观念里，我就是住这儿就是我的根儿了。那未来的话，如果就是我们其实需要这个政府啊，包括一系列政策，就像刚才说的，要有一系列的大的举措，那把我们的这些刚需还有我们的人的甚至这个观念转变过来，然后再在这个租房的市场里有序的进行这个疏解调理，包括它改变提升等等等等。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也挺期待的，因为之前这个经常有听朋友抱怨啊，说这个哎呀，这个虽然小上学在西城啊，西城的房价太高了， 是 东城房价也挺高啊，海淀也是，就是说尤其是在一些学校周边的哈，租房真的有点租不起了。 是 啊，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平稳一些？ 尤其 北漂一说到心酸，就是我曾经一年在北京换过13次家、14次家，就是有这样的 折腾、嗯、 对，有这样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心很痛， 那样的话真的还不如住旅馆， 是 好歹还有人给你打扫卫生， 是然后就可能碰上了比较野蛮的房东啊，或者是黑中介，这些让他们都觉得是一个不好的印象， 是 所以这些都是靠我们的措施和政策来给租房市场保驾护航。 嗯，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啊，这个低于市场价拍卖不限购，不需要购房指标。那近日的一则法拍房可不限购的这种消息从个别经纪人口中传出，按照这个经纪人的说法，外地法院拍卖的北京房产无需执行限购，那法拍房真的是内外有别吗？那记者也是求证啊，说并不存在本地法院和外地法院之分，北京法拍房还是都要纳入限购范围的。 对，这个传言一直都在，甚至我身边的人都有人说，就是说买法拍房，我没有北京的购房资质，然后也可以买法拍房，其实不是这样的，买法拍房之前您必须有这个北京的购房资质才能买，要不您买了之后这房子落那儿，然后也落不了您的名儿，这就是很尴尬的一个境地，所以这块千万不要相信谣言。 嗯，没错， 之前没有限购的时候法拍房是不在限购范围内的、 嗯、 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套房了，我说的是在之前啊，就是我还可以去购买法拍房，但是法拍房大家注意，就买的时候一定是全款，它不能去贷款、 嗯、 对，法拍房也不能贷款，所以说那这样的话还不如咱买商品房呢，或者二手房还能贷款。嗯， 现在买法拍房也被纳入了北京市限购政策的范围内，所以买法拍房的话，就是现在比如说我有一套房，还有我或者是我有两套房，就没有这个资格去购买法拍房了。 嗯，没错，所以就是这个大家不要有这种投机取巧的这种想法哈、 嗯 啊，就是该怎样还是要怎样， 是 啊、嗯。好，来关注第三条信息啊。为了做好北京市住宅区消防安全的工作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四部门啊，近日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市住宅区消防设施设备安全排查和整治的通知，那鼓励物业服务企业主动来排查上报这种消防的隐患。 嗯，这个物业主动上报隐患，就是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对这个就是老房子这个楼道很有感触，就是包括这个杂物堆积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楼道里全放的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其实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叫什么隐患、 嗯、 这种就是未来就是假如是起火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通知里规定，就是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单位应当向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安全排查，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应有效的进行积极落实整改工作。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新楼里吧，这个会比较明显，它可能会有一个就是那个小方的玻璃窗，那里头会有一些那个消防带呀、啊、或者消防栓，其实有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有的物业好几年没有检修过了，可能这些东西堆在这里头，它真的有隐患的时候它没有就不能使用了已经，所以这个从物业企业主动上报这种消防隐患，其实是从底层检查然后向上级汇报，这样的措施呢其实要比上级向下去排查要有效的多，然后其实是让大家进行一个自我管理。 嗯， 对，而且现在是冬天嘛，北京一到冬天，特别是近两年来说，现在连雪都不太下了，太干燥了，这天干物燥，很有可能一个烟头，随随便便的一个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火灾，甚至好多现在老的楼道里就停那个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充电，一旦它那个电瓶有所损坏， 那火灾就是一瞬间的事儿，这个真的挺可怕的。 嗯、 所以说，咱们还是一定要从自己做起吧。 对， 小那个楼道里千万不要堆放一些什么纸壳啊这种易燃易爆的东西， 家具等等等等。那今年入冬以来，北京也发生了几场大火，其实都是说从这已发生的事故里，我们要吸取这些经验教训。那大家把自己的身边的这个环境治理好了，那杜绝这种隐患和火灾的发生。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啊。2017年以来呢，中央以及地方也是频频出台了各类发展租赁市场的政策条文件。业内认为，租赁市场的发展空间呢，也是不断的扩大，满足了更多购房困难群体的居住需求，也有力的支持了这种房住不炒的这样的思路下的房地产的这种长效发展。利好的政策将带动更多市场参与者加入到租赁市场当中，租赁供需两端都会积极发力。预计未来的10年，也就是2018年到2027年，将是我国租赁市场发展快速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这条新闻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高院希望发生的这个市场的 对 我们的租赁市场应该是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主要是围绕我们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用来炒的，而且是租售并举，这样把租提到与住是并驾齐驱这样一个等级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两个是其实可以看作是左手和右手，那这样租被提到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其实未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是可以认为它是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 对，所以就是有买需求的可以买的朋友可以去买。那如果买这个我达不到这样的一些需求，然后而且我觉得对我现在生活品质有下降的话，那我可以去租。 对， 而且租的时候我也不会像现在似的有那么多的顾忌，不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一年搬多少次家。 对， 或者说没事就让我涨钱。 是， 要不然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问题，没有人去监管监督。 对， 那如果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相信租赁的这种市场有一大部分需要。那买方的这种市场当然也会有朋友继续需求。 对， 对吧。 对， 所以呢真的是期待着啊更多的这种好的这种租赁的消息出台。 对 啊。当然我看到很多朋友是这边说正等着回答啊，大家不要着急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快讯之后会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发来的这种各种问题啊。好，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条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呢是住房租赁政策全面深化的一年。那在12月18号到20号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呢，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被提出，并且列入2018年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而围绕这一定调呢，租售并举也是正大力的推进，在各国各地全面开花。你比如说山东、江西、广州也是陆续的推出租售同权落地的政策，超过12个省份的50个以上的这种城市呢，也是都发布了和住房租赁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那杭州、北京、成都、广州、武汉等城市也是陆续推出了住房租赁交易的一个服务平台。 对，就是大家可能说就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炒得这么热闹，那我们怎么感知不到啊？我觉得今年我租房还是和去年一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相关政策是政策在出台，那包括我们的服务平台也逐渐在推出，那我们真正享受到就是真正感知到落实到个人的话，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包括我们就是杭州的阿里啊，还有北京的京东，他们也在搭建这种租赁平台。那像银行方面的建行、中信、中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都涉足了租赁。 是这样的，就是说好多人就是说一说大家新闻都在说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感知不到呢？还有一个大家的顾虑就是说，那租跟赁那个住跟租能是不是真的能那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呢？其实政策都在路上，而且这个平台也正在搭建。未来如果一旦放开市场，它肯定是一个健康平稳的，并且是在一个有序的规则的基础之上，所以大家现在不用太着急，再等一等。我个人觉得再等一等其实是好的，因为你这个规则建立的越完善，越有机制，证明以后的市场越平稳，所以大家现在还不用太着急呢。 对，就是以刚才那个我们说的话题北京为例，那在政策层面呢，就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政府以后对租房合同期不许随意涨租金，那合同终止后三个工作日房主就要退押金，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等等其他方式强制驱除承租人等等，这些我们都会写到政策里，然后明文规定，然后给租房人形成一种保护体制。 所以哈，就是这个租售并举也好，还是现在那些租房的政策也好哈，反正也是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做出的一个又一个的这种实事儿嘛。 对 啊，我们期待着。 对，政策在路上，大家不要着急，过一小段时间就慢慢都能体会到了。 我怎么觉得跟咱做广告一样，一段时间马上回来是吧？ 对对， 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来，先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咱们从最先发信息的这位朋友开始，张鹏说海淀温泉附近有小两居，请求换房的建议。然后我就后来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想换哪儿？他说就在温泉附近，说现在是小两居，就有些住不开了啊。那可能还是要在那个小区要换个大点的，那应该没有问题吧？那边的价格大概多少了？ 海淀温泉属于海淀那个 西北部 后山区域，属于整个海淀区的一个现在咱们来说洼地嘛， 低洼地带， 对，低洼地带。所以说，如果他在本小区或者周边换的话，换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小区的话，大概添个150万就可以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您想换的话，尽量不要换那些小体量的小区，尽量往大体量的小区次新房这样换。 所以它可能还是在那附近吧，然后您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建议您在现在这个目前的市场行情上来看，还是先卖比较好。 对 啊， 对， 然后当然您也可以先看着啊，就是比如说你想买的房子，您可以先看着，大概了解一下，多看看没有坏处。有的人真的都把整个小区所有户型都看遍了，他才决定，我觉得这挺好的。 对， 因为有的些这种小区的户型挺多，然后呢，你多看一些才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另外呢，就是包括一些楼座呀、位置啊，建议您买高层啊。 对， 高层阳光太好，太不好啊。 对 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据我所知，海淀北部区这块小产权的小区比较多，所以您换之前一定要去正规的中介去看，不要听信一些当地的一些不太正规的小中介跟您说这房子便宜，然后您就买了。这是一提醒吧。 对，有一个就是他在就是换房的过程中操作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想换的话，我先把这个挂牌儿，那在中介挂出去，那先别着急，然后看你房子人越多，说明你这个房子呢可估值的空间就越高。那我再去看其他的房子的时候，你只要看好了就赶紧下手，那我们这个房子就可以一买一卖。然后中间呢，你要预估出我贷款的时间，所有这些时间你要估算好了，这就是我们整个换房中需要注意的几个节点。 对，没错啊。当然中间这个时间您自己的时间能留越长当然是越好的。 是 啊， 对，而且你跟包括就是跟那个就是你新的业主买你房子的人要商量好我什么时候搬走，因为我过去你在买新房的时候可能要把你的装修时间，甚至你是不是要再租一个进行过渡，这段时间你都要计算好。 是的。 好， 来关注一下小明的问题，说一家三口，孩子呢已经工作了，那2017年的时候把房子卖了，说现在可以在北京申请什么样的房子？ 孩子已经工作了，是不是就是18岁之后了呀？2017年的时候，现在他是 那什么也申请不了啊？ 对啊，现在不知道他名下是有没有房？ 他现在名下没有房 啊，名下 您就只能去买那个共有产，如果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啊，共有产权房是可以，但是共有好像也 不 行，不 可以，因为 不行，2017年他卖的房子， 对， 3年之内不能有转入的记录，对吧？我记得好像是 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就是 那个 只要 有3年的那个转出去是什么房子的什么性质来着？ 那个是不是那个工作不是还是两限房还是什么房啊？我记得是， 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您现在北京没有这个住房，然后能申请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也就是一个共有产权房，对吧？ 但是它有转出记录，就不能申请， 对，就不能申请。 对， 然后别的好像也没有了。 嗯，对， 就普通的商品房就不用申请了，对吧？ 对， 就 直接 就可以了。 他可能想看看自己这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到什么政策房。 嗯嗯，那政策房现在也就是公有产权房嘛， 对 对吧？ 而且如果要是申请公租房的话，得看你的家庭收入。 对对， 所以就是他说的是他孩子是成年了还是工作了？ 已经工作了，那就肯定成年了嘛。 对，已经工作的话，不太可能会去申请公租房了，因为我觉得他的收入。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他孩子的名义去申请。这个比如说共有产权房倒是可以的。 如果单身的话必须得够30岁。 对。 嗯，如果没有够30岁，嗯。 以家庭申请的话，他有之前有转出记录。 对。转出记录肯定是不行的。 对。 所以还得看您孩子有没有到30。 现在有一种可能就是孩子可能要结婚了，他可以先结婚、结婚之后以孩子的名义申请，因为孩子名下肯定没有房子。 对对对。 如果真的收入不够高的话，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公租房，这公租房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或者是社区去问一问。 嗯，或者如果您要是不着急的话，我倒是觉得可以等一等这个租房的一些各种信息政策。 对， 以后尤其今年我觉得会大力的发展这是各种 租 房的一些情况，所以政策会越来越多，可能会有更适合您的一些， 对， 然后再来去决定吧。 对 啊，不要太着急。 嗯， 这边未选的问题是400万总价市区投资租售比高升值潜力大的有什么推荐吗？ 400万左右， 其实400万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小点的户型。 对，它是400万首付吗？ 总价 400万总价，那真的不太 什么， 没太。 所以也就是我刚才我所说东五环左右 是 还会有一些 东边。 对，而主要为什么推荐那边？那边就是相对来说房子都细一点，就没有那么旧。 对， 但是00年以后的房子其实也还好了。 嗯，2000年以后的房子。 对对对，然后呢，市区的话，武汉我觉得也算市区了吧。 对，可以考虑一下，包括刚才那个高二说的东五环，比如说东坝或者是台湖这样大面积整体开发的区域。 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反正建议您选，肯定要选择交通，这个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交通好的地方，其实它以后发展都不错。 对 对， 配套它就都能跟得上来。 有地铁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您只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其他的其实都还好。 是 啊，来再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毛毛的问题，他说：“请问外省的这个房产官司能给咨询吗？这个可以啊，这个回头我把您的，您把电话，刚想跟您说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就可以了。行，然后呢，我电话会记下来，到时候会请这个我们的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啊，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其他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估计没有时间再来解答了哈，以后时间吧再继续来说。大家还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发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如果是需要比如说法律咨询的，那我们会给让专业律师给您打过去，其他的问题您发在上面，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好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就是2018年了，此时此刻各大商城超市都是热闹非凡，为了新年准备着各种商品和巨大的优惠政策。 没错，元旦双节特惠抢购时间也是特别带来了订羊奶粉就送羊毛被的活动。如果您是老会员，您一定会知道100粒羊毛被是抢购的主商品，也是一直抢购冬季的畅销明星。如果说您是新会员的话，那您啊真的是赶上了。每天补充营养的同时，还有一床吊牌价格2980元的羊毛冬被免费赠送，这是全年都没有过的优惠政策。先打电话占据名额吧，送货满意了再来付款。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到这次双节特惠的政策，首先非常感谢各位总监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 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新年的热情和实惠。瑞麟羊奶的推荐已经多年了，从接受羊奶到了解 羊奶，再到今天的瑞麟旗舰店的遍地开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是。 那今天双节特惠，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除了依然可以享受到89元的试喝价格之外，凡是订购10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多送一床100粒的羊毛被，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每一床都是由净重四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的。 是。 背面吊牌价2980元是明码标价的。今天享购双节聚会，凡是订购瑞麟羊奶粉就有机会不花钱免费获得2980元的羊毛冬被。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手机尾号是3056的朋友说，家里边羊奶粉呢还只剩到一盒了，就等着新年优惠呢，今天订购羊奶粉送羊毛被，那肯定要参与啊。 嗯。 2271的朋友说，我们这个年纪啊，健康那是最重要的，羊奶不错。还有呢，手机尾号是9970的朋友说，上周刚给我妈买了件羊毛大衣，打完折还要800多呢。 嗯， 今天啊，听说订羊奶粉就送羊毛被，这羊毛被的品质怎么样啊？ 您放心，100粒羊毛被是享购的主产品之一，营业执照、质检报告一个都不少。两米乘以两米三的大床尺寸，净重四斤的纯羊毛精致而成的，而且每一床都有一个10公分的拉链检验口，看得见、摸得着，质量您把关。这要不是双节特会怎么可能会拿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